心无言地提三千七百多年，你在初冬天凝视未完的思念，我在彩虹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即使闪电挣扎梦见是谁的从前，就在人潮中觅着属于我的那画面，经过生命一闪生命为你深深地去演，心里像一个历史波澜的那年，能不安明这剩下难解的语言，承受就承认用吹不收的诗篇，我给你的爱真的心愿只是埋在你舍不得你呀平原，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在刚刚的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过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魏如萱的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我档案手机照片都删了吧，那些礼物现在那些衣物都是疙瘩，不要再把问题扫到底增加，不要先说现在好吧，终点是一个人爱一个才会远大，该怎样就怎样，其实谁都知道吧，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世界比现实大，我们能承受一分钟半孤单，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世界比现实大。

的最后一张被遗 忘的旧情 歌，这世界没有你我是谁， 幸福歌姬梁文音的全新个人专辑发行了，首部主打歌《心里的孩子》被誉为了成人童话的育疗之歌的全新单曲，也是梁文音在经历了成长的淬炼之后呢，不断的挑战现实生活当中的工作压力，在他选择逃避的时候，发现身边的伙伴们也跟自己一样，面对着被要求、被期望、被督促的一个状态。 破灭的柠檬，一个又一个，虽然心很痛，却还是微笑着。别人总爱说你长大了，不能待在幻想里面活着，学会化妆去遮掩些什么，学会先沉默再察言观色，本来的我呢快不记得，我害怕我会习惯不快乐。心里的孩子半大人的样子，一开始有意思，后来双眼总潮湿。在心里的孩子盼谁来讲故事，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这首《恋人哥哥》，这个是2014年的古装玄幻电视剧《古剑奇谭》的主题曲，于2014年的6月28号发布。歌曲采用典型的中国风，以缠绵婉转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出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了出来。 人来世是一个成双的是巧合，爱一回解了渴，抱暖了就开往下一个。如梦如幻如泡影如歌，既然是歌，不如快乐。我贪我痴我嗔我舍得，既然舍得，再拉扯来就再热。恋人歌，这歌

向天空般晴朗。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一出道就以强势的速度占领歌坛的萧亚轩，凭借着专辑《红蔷薇》抢下了内地、台湾、香港三地，再接再厉推出了第三张的专辑《明天》，天使暂时离开。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抒情慢歌，在歌曲当中萧亚轩狂飙的震撼高音，让人是大呼过瘾。 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一定是天使美丽安排。流泪的夜，思考未来，爱要多久才能释怀？你深爱的人，最后却给你伤害。你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人海。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你抬头抬头看天空的云彩，一定是天使美丽的终将明白，生命最苦是变化快。你说爱过的人否定了你给的爱，也否定了你对自己的信赖。我相信 天使美丽。 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傻瓜》是苏慧伦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这个也是他签约的新东家环球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时为了宣传这张专辑，苏慧伦还特意的在几个地方举行了露天的歌友会，让歌迷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苏慧伦的归来。而当时呢，他还剪去了过去10年蓄起的长发，改以短发的形象出现在歌迷面前，让歌迷直呼清新俏。 你要过的冰我冰在天地里上，你看过的书我天天都在看，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怎会这样爱别人去模仿。你人在伦敦我正要听你的戏，你说你感冒我呼吸都困难，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爱够疯狂寂寞才能抵抗。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但是我不怕。也许我傻，我不怕笑话，傻瓜力量大。你穿过的鞋，烫伤了的香水，你爱过的他，我试着去了解，头你近一些，风放多一些，有时滋味会帮助爱冻结。你才踏出门，我立刻学汽水，等你到纽约，进饭店就能读，穿裙穿裙服，穿裙穿孤独，没有你住，爱只是空房屋。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但是我不怕。也许我傻，我不怕笑话，傻瓜力量大。 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会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6。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盘即日起全面启动，首期团队3月10号幸福启程，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分享特区发展红利，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深惠同城，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 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形状，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形状，只听到那南屏钟。 听到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我们都知道《怒放之青春再见》是卢庚戌执导的一部青春电影。卢庚戌擅长的是音乐，他将故事呢放在了一个充满人文情怀、音乐奔腾怒放的90年代。在校园这个轻松的舞台上面，片子当中多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轮番轰炸，但是个人觉得片中最美丽的就是那首《嗨自由》这首歌。 跌跌撞撞在路上，只为心中的渴望，渴望不停地飞翔，是自由的向往。面对现实的重伤，内心有一种信仰，相信它给我力量，让生命灿烂绽放。嘿哦，自由， 渴望，渴望不停地飞翔，是自由的向往。面对现实的重伤，内心有一种信仰，相信它给我力量，让生命灿烂绽放。 后悔，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缘。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点。所以不要随意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实务，越努力越幸运。 When you touch me, my fears and my secrets belong to you only. Close the door behind you, just let me love you, slowly hold you. My heart stays on you, so does my body. Let me show you. I don't wanna come through, and I wanna need you. Could you be my rose? The only thing I think about is you. I've never seen nobody.This love's in critical, critical. Have a little mercy on me, baby. You got me wanting more, wanting more. 时时刻能的占有，

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多谢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流金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块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梦见自己只是在地海里游戏，突然间你把很绝力挂进隔壁，还说对不起，不是你对我快昏迷，是你过来把我抱紧。你的怀抱像夏威夷般的水域，我害怕天亮又变成冰天雪地，可知道了白一般的日夜交替，动不动就感冒打喷嚏。世界画里都是一些抓不住的鱼，划破的心底痛的卷曲，才知道这是分离。感情世界那么拥挤，我要透透气，爱上我呼吸，让我窒息，不爱我又会哭泣。游来游去漫无目的要去哪里，听说爱情所剩无几需要勇气，我情愿是否为人难的挑剔，所以只能念玻璃。爱你爱的粗鄙，爱的大的假戏，请你帮我控制我不懂的情绪，因为我的神经真是太不容易，谁叫你爱上了一只鱼。诗情画意都是一些抓不住的鱼，划破的身体痛的卷曲，才知道这是分离。感情世界那么拥挤，我也透透气，爱让我呼吸，让我窒息，不爱我又会哭泣。游来游去漫无目的要去哪里，听说爱情所剩无几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被门太挑剔，所以只能念在玻璃。爱你爱的粗鄙，爱的大悲大喜，请你帮我控制我波动的情绪，因为我的神经真是太不容易，谁叫你爱上了一只鱼。游来游去漫无目的要去哪里，听说爱情所剩无几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被门太挑剔，所以只能念在玻璃。爱你爱的粗鄙，爱的大悲大喜，请你帮我控制我波动的情绪，因为我的神经真是太不容易，谁叫你爱上了一只鱼。游来游去漫无目的要去哪里，听说爱情所剩无几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被门太挑剔，所以只能念在玻璃。爱你爱的粗鄙，爱的大悲大喜，请你帮我控制我波动的情绪，因为我的心情真是太不容易，谁叫你爱上了一只鱼。 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再来一首来自曲颖的鱼过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思路。 许诺，曾遗憾错过，桃花飘落，暗香藏苦涩。月染亮是你的色，勾起眼底的寂寞。 说，任沧桑淹没，三千流年心事不落魄。凄凄思慕，心碎到难过，剪不断旧歌，越想忘记越深刻。下落，却在梦醒后想起你泪花落。 邰正宵演唱一首国语歌曲，由立川俊之作曲，姚若龙作词，最早发行于1994年7月，他的粤语版本呢是夜夜寂寞，也由邰正宵演唱。邰正宵曾经以一曲曲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被誉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想你想的好孤寂。 我不该

离开。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动力火车，它有着非常独特的和音，两个人相互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动力火车的和声由两个人交替完成，没有谁是绝对的主音，一般的情况下呢，和音会比主音高，所以呢，和音的难度会更大。接下来听到的是电视剧《警卫天使2》的主题曲《光荣角色》，由动力火车演唱。 不同是和谁不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冲动只要别失控。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角色，不断和命运拉扯。角色，我找着我的方向，逆着光，还有闯不进要成长。我抱紧我的梦想和希望，就算负也上一句都不放。天空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我只要能坚强，就有全世界的力量。哦哦，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不懂和命运拉扯。可否角色，我找着我的方向，逆着光，还要闯过尽到成长。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我只要能坚强，就有全世界的力量。 略显单一的声线，没有掺杂一丝多余的杂质，高昂的音域极具穿透力，沧桑的呼喊会给你心灵巨大的震撼。毫无疑问，这个就是王杰的音乐。虽然呢，他的歌在旋律上面不算太出色，但是却融入了更多在感情当中的东西。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郁郁寡欢的时候，他的歌最能够抚慰你脆弱的心灵。来听到的是多少柔情多少泪， 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

范丹青，个人很喜欢，是我心目当中的才女。虽然呢，在国内不是很红，从义无反顾到有染，喜欢她的嗓音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将情歌诠释成别样的无奈，有些决然，有些心痛，有些迷蒙。十分喜欢的金志和熊天平合作的这首《我只能相信你》，也是特别的经典。 我知道他跟你还有联系，也知道你对他还是怜惜，否则他不会对你还不死心，还不停打探你的消息。我知道你还断不了关系，更知道他爱了你的怀疑，他让人卷入梦境看似真，叫我怎么舍得把你唤醒。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装作不知错，装作不顾忌，装作这一切你都不是故意。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当你还出息，当你在游戏，当你会有一天只和我相依。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潘玮柏的《带上我的爱》。在这首歌过后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 带上我的爱，心海绚烂着金色的寂寞，今晚环绕在幸福的 习惯的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承载，有一些感慨，天下这期待，一路走来拥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2014是第一个烛光晚餐，钱也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已经就是这么祈求时间慢慢的转，红尘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过也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到底为谁情人或是朋友，什么时候我们才快乐过，还欠谁感动你 站在我的背后，轻轻对我说，为你爱上我的爱，最幸福的人是我。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怎么少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只剩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苦干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为什么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紧紧在你心上贴身小心的睡，如果前世有罪，今世不可畏，今世还是选择彼此一起去面对。 那些相爱的人就不能够在那蔓延，还想念你和我，还牵起感动你我起我的右手，早上的永远都为你带上我的爱，最幸福的人是我。 如果是每天都爱白我相依相爱，我可能有一天你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用见证许下